明勇士，千辆海路在身后，还跟着一位一见明月亮秀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卓。

这君王一 红儿他 听见如来佛像大声，我三次变化 了手，艰辛在不顾的放下丧了生。多亏你唐僧心慈手软，把武功改回了花和高山水帘洞，那自投罗网就得白骨洞。唐僧啊，这回亮你难逃生， 左右 给我拿下了。 是。 唐僧已经抬头看，见如来佛像在空中，正是那金腰作怪、底气多多的白骨精。再一看，十八罗汉也变了，一个个青面獠牙，特别凶。白骨精满脸杀气，爬令下，众妖女都拉住了一窝蜂，先把唐僧给拿住，猪八戒、沙僧束手被擒，气难平。白骨精洋洋得意，呵呵的笑，开口就称老狼精。 老狼， 去，去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，等回来，扇一块骨头尝着荤腥。 是。 老狼精答应一声，不怠慢，就跑到洞外一溜风。不多时，就听见小妖一声喊报：“老太太到。”白骨精现身离座忙前迎：“ 哟，妈妈， 女儿我请您来吃唐僧肉，但愿妈妈您不打唐僧。”说话吩咐小妖马上开刀，快动手。老妖说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先让我见识见识这唐僧。”老妖他来到唐僧的面前，眯着眼。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。你身旁徒弟有几个？他们都叫什么名儿啊？ 我身旁徒弟有三个。 这才俩吗？还有一个孙悟空，只因他一失连上三条命，给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。白骨精一听，呵呵的笑：“ 哟，妈妈，这孙僧还在府里忙， 这是女儿我施的离间计，我耍伎俩借人情，我会不会骗又会蒙，他中我的烟炮鬼吹灯了。” 哦，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？ 哟，妈妈，您忘了，这以假乱真孰我能啊？您不信，我再给您变一变。说话间，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，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他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女猴翁。 唐僧这时心明了， 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人形，忙问道：“ 一连三次将我变， 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“ 力不公？ 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”在一旁，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 唐僧啊。” 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净做梦。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。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的花果高山水帘洞。事到如今，后悔晚呐、 师傅不晚， 悟空在此啊。原来是这条老妖在大雨中，他叫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间转转腰直面后跟，就是那大闹天宫的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龙软罗帽，帽边周围九黑龙，紫金箍，笑眼睛，天上龙大红黑龙，紫色的兔老黄金将，紫皮战裙为腰中，四万带金大连皇后，女龙皮快天五下恩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 在朝廷中间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别把日本来这妖精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别生挂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战神剑棒一棒落棒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棒棒的金来银金，这妖精胆敢成魔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没有反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下扔。孙悟空不慌不忙真气化，大直剑正中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妖帝给唐僧解绳索，妖帝给八戒插绳松了绳，唐僧这时惊又喜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。沙僧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中，他们是进了虎洞，三毛也不出惊，见蜈蚣打唐僧，打人进准备消灭一口气，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呼呼呼口内进神火，呼呼呼围着白骨精，呼呼龙烟急得发发的烟头，跳跳进蛇子蛇子和孙悟空，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师师弟的身形，在洞外正把这团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人长大化人更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高海深雅不变灾祸生，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头说：“正是。” 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，有智有勇有神威，唐僧赶够赶妖奔，这铁棒带头妖精找尽天下的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欧